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信号下，项目组 A 完成了，如何及时通知项目组 B？ 信号处理啊，最常见的流程分两步。第一步呢，就是注册信号处理函数；第二步呢，就是发送信号和处理信号。上一节啊，我们讲了怎么注册一个信号处理函数。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信号呢？我们这一节呢，就来看一看。有时候啊，我们在终端输入某些组合键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会给进程发送信号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Ctrl-C， 那么它会产生 SIGINT 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会按这个 Ctrl-Z 啊，会产生 Single Stop 这么一个信号。有的时候啊，硬件异常，它也会产生信号。比如说，我们除以了零，那么这个指令呢 ，CPU 就会产生异常，然后呢，把这个 Single Flow Pointer。Exception 啊，这么一个信号发送给进程。再比如说，如果一个进程我访问了一个非法的内存，那内存管理模块呢也会产生异常，然后呢就把信号啊 SIGV 啊发送给进程。在这里啊，我们要强调一下，同样都是硬件产生的，那么对于终端和信号呢，还是要加以区别。咱们前面讲过，终端是要注册一个叫终端处理函数的。但是呢，终端处理函数它往往是在内核驱动里面的，信号它也要注册一个函数，叫注册信号处理函数。但是呢，这个信号处理函数往往是在用户态的进程里边的。对于硬件触发的，那无论是终端还是信号，肯定啊都是先到内核的。然后呢，内核呢对于终端和信号的处理方式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完全在内核里面处理完毕，一个呢是将信号放在对应的进程的那个 task struct 里面的信号相关的数据结构里边，然后呢等待进程在用户态去处理。当然啊，有些严重的信号内核会把进程干掉，但是呢这也看出来这个终端和信号它的严重程度啊是不一样的。信号呢影响的往往是一个进程，那处理慢了甚至错了，那也不过是这个进程啊它被干掉。而终端它是影响整个系统的，一旦终端处理有了 bug， 那可能呢整个 Linux 呢都挂了。有时候啊，内核啊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给进程发送信号的。比如说，我们向一个独端已经关闭的管道写数据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个 SIGPIPE 信号。当子进程退出的时候呢，我们要给父进程啊发送一个 Single Child 一个信号等等。那最直接的发送信号的方法呢，就是通过命令或者系统调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命令 kill 来发送信号。我们都知道啊 ，kill-9pid 啊，就是给这个 PID 所代表的进程发一个信号，说要杀死它。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 kill 啊或者 sing kill 啊这样的系统调用来发送某个信号呢给某个进程。那也可以通过 TQ 或者是 TGQ 啊发送给信号给某个线程。虽然说这里方式啊多种多样，但是呢都殊途同归啊，最终都调用了 do send signal info 啊这么一个函数。那么将信号会放在 task struct 相应的信号处理的这么一个数据结构里面。我们仔细来看这个 do send signal info 啊这个函数，它呢会调用 send signal， 然后呢进而呢会调用下划线 send signal。在这个代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学习进程数据结构这个 task struct 里面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它有一个成员叫 single pending。 那上面的代码里面呢，我们首先要决定应该用哪个 single pending 啊，这就要看我们的信号到底是发给进程的呢还是发给线程的呢。如果是 Q 发送的，那就说它是发送给整个进程的，那这时候呢它其实是应该发送给叫 shared pending 啊这么一个结构。那这里面呢整个进程所有的线程都会共享这个信号啊 share 嘛啊，顾名思义。如果是 TQ 发送的呢，也就是它是发给某个线程的，那么这时候呢就应该把这个信号呢放在 pending 里面，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线程 task struct 它是独享这个信号的。那 struct single pending 里面呢它有两个成员，一个它是一个集合啊叫 single set， 表示呢我都接收了哪些信号，还有一个是一个链表，也表示啊我收到了哪些信号，它的结构呢是下面这个样子的。那这两者啊都表示我收到了信号，但是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下划线 send signal 里面的代码啊，接下来呢会调用 latency queue。如果条件满足呢就会直接退出了。那 latency queue 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它里面判断的是什么条件呢？我们来看它的代码。在这里边啊， 他发现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当信号小于啊身高 RT min 啊，也就是它是32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信号已经在集合里面了，那么就直接退出。那这会造成什么现象呢？就是信号它是会丢失的。比如说我们发送给进程100个啊身高 user， 对应的信号呢是10啊，也就是说它是小于32的。那最终我们能够被信号处理函数处理的信号有多少呢？啊，这就不好说了。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假设一个简单的情境，那么就是呢我们总共发了5个啊 single user 一啊，分别是 ABCDE。如果啊这5个信号来的实在是太密了，比如说 A 先来，但是呢信号处理函数还没来得及处理， BCDE 就都来了。那根据上面的逻辑，因为 A 啊已经将这个 single user 一放在这个 single set 这个集合里面的，因而后面4个发现哎这个集合里面啊都有了，那么它就都会丢失掉。如果说另外一种情况啊，比如说 A 来了以后已经被信号处理函数处理了，那么内核呢在调用信号处理函数之前，它会把集合中的标志位啊清除掉。这时候 B 再来，那么它会发现哎集合里面没有，那么 B 呢还是会进入集合，这时候呢它还是会被处理的，也就是说 B 这时候它不会被丢。那这样的信号呢能够处理多少，和信号处理函数什么时候被调用，信号多大频率的被发送，这些都有关系。而且啊，从后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信号处理函数调用时间啊也是不确定的。那从这里呢我们看出小于32的这个信号啊是如此的不靠谱，我们称为不可靠信号。那如果大于32的信号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接着啊把代码往下看。接下来啊的 single queue alloc 它会分配一个 struct single queue 这么一个对象，然后呢通过 list add tail 挂在这个 struct single pending 里面的链表上，这样就靠谱多了，是不是？如果说我发送来100个信号，那么链表上呢就会链上100项，哪个都不会丢，哪怕是相同的信号发多遍也会处理很多遍。因此啊，对于大于32的信号我们称为可靠信号。当然队列长度也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执行 ULIMIT 命令，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限制啊 Pending Signals 啊，默认是15408啊这个数。当信号挂到了 task struct 这个结构之后呢，最后呢我们会调用 complete signal。 这边的逻辑啊很容易看懂啊，也就是说那既然我这个进程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信号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赶紧找一个线程来处理一下。在找到一个进程啊或者线程的 task struct 以后呢，我们就会要调用 single wake up 来试图唤醒它。 single wake up 呢会调用 single wake up state。那 single wake up state 呢里边做了两件事。第一，它就是给这个线程设置了一个标志啊，叫做 single pending 啊，就是说哎有一个信号来了。这就说明啊那个其实这个信号的处理和进程的调度它采取的是非常类似的一种机制。还记得咱们这个调度的时候是怎么操作的吗？我们当发现一个进程啊它应该被调度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直接把它赶下来，而是设置一个标志位叫 need rescheduled， 表示啊等待调度。那么然后呢等待调度系统调用结束或者中断处理结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啊它会从内核态要返回用户态，返回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会调用 schedule 函数进行调度。信号也是采取类似的机制，当信号来的时候我们啊也不是直接处理这个信号，而是也是设置一个标识位啊叫做 single pending， 表示啊这个进程已经有信号在等待处理了。同样啊这时候要等待一个系统调用结束，或者呢要等待一个中断处理结束，然后结束以后同样是从内核态返回用户态的时候，在这个时机上啊来进行信号的处理。那 single wake up state 呢它第二件事情啊就是试图唤醒这个进程或者是线程。那 wake up state 呢会调用 try to wake up 方法啊，你看到这个你觉得应该是很熟悉，因为这个函数啊我们在讲进程的时候已经讲过。那么它呢就是将这个进程或者线程啊的状态啊设置为 task running， 然后呢把它放在运行队列里面去。这个时候啊随着这个时钟不断的滴答滴答啊，这个 running 的进程迟早会被调用。如果说 wake up state 返回0啊，就说明这个进程或者线程已经是 task running 这个状态了。如果啊它在另外一个 CPU 上运行，那么就会调用 kick process 来发送一个处理器间的一个中断，强制啊那个进程或者线程重新调度。那重新调度完毕以后会返回用户态进行。那这时候呢是一个时机来检查 single pending 这么一个标识位。好了， 至此为止，这个信号啊已经送到位了。那么什么时候真正去处理它呢？就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要从系统调用或者是中断返回的时候。咱们在讲调度的时候啊讲过，我们无论是从系统调用返回还是从中断返回，都会调用一个函数叫 exit to user mode loop。 只不过说呢，在这里面我们上次啊重点关注了这个 need reschedule 的这个标识位，没有注意啊另外一个标识位。那这次啊我们重点关注另外一个标识位，我们打开它的代码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叫 single pending 这样一个标识位。如果啊在前一个环节里面已经设置了 single pending 这么一个标识位，那么我会发现 exit to user mode loop 这里边啊会调用 do signal 这样一个函数啊进行接下来的处理。 do signal 呢会调用 handle signal。按说啊信号处理呢就是应该调用用户提供的那个信号处理函数，但是啊你突然会发现这个事儿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信号处理函数它是在用户态的，它不在内核态，你没办法直接调。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啊我们又要回忆起系统调用的过程了啊，我们记得吗？系统调用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要返回用户态的这么一个过程。假设这个进程当时啊在用户态执行到了某一行叫 line A， 然后呢调用了个系统调用，在进入内核的这一刻，那么在内核里面有一个放寄存器的地方叫 PT registry， 里面保存了用户态啊它执行到了 line A。 现在呢我们从系统调用我返回用户态的时候，按理说啊它是应该从 PT registry 里面拿出这个 line A， 然后呢接着这个 line A 执行下去啊，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是呢为了响应信号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能再返回到用户态的时候返回到那个 line A 了，因为呢这时候我们应该返回哪儿呢？返回信号处理函数的起始地址。那怎么返回这个起始地址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看是否是从系统调用中返回的。如果是从系统调用返回的话，我们还要区分我们是从系统调用中正常返回的，还是从一个非运行状态的系统调用中因为有了信号而被中断而返回的。这里啊我们分析一个最最复杂的场景。还记得咱们在讲进程调度的时候，我们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从 tab 网卡中啊读一个数据。那当时啊我们主要关注对吧，它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没有数据呢，它就会调用 schedule 这一行。也就是说我如果发现没有数据的时候就调用 schedule 自己进入等待状态，然后呢将 CPU 让给其他的进程啊。具体的代码呢是下面这个样子的。这里呢我们关注和信号相关的部分，这其实是一个信号中断系统调用的典型逻辑。首先啊我们把当前进程或者现成的状态设置为 task interruptible， 那表示说我虽然啊进入等待或者进入睡眠那么个状态了，但是呢我这个系统调用啊是可以被中断的。其次可以被中断的系统调用啊往往啊都是比较慢的系统调用，并且呢会因为数据不就绪而通过 schedule 让出 CPU 来进入一个等待状态。在发送信号的时候，我们除了设置这个进程或者线程的 single pending 这个标识位之外，还试图唤醒这个进程或者线程，也就是说我把它的状态从 task interruptible 变成了 task running。那么当这个进程或者线程再次进入运行的时候，那么我们根据进程调度的第一定律，那么它是从 schedule 函数返回的，然后呢会再次进入这个 while 循环。那由于这个进程或线程啊它是由信号唤醒的，那么并不是因为数据来了而唤醒的，那它会尝试再次读取，当然大概率情况下它还是读不到数据的。那么但是呢它会调用到一个函数叫 single pending 这么一个函数，在这函数里面啊它会检测到 single pending 这个标识位，就说明哦刚才的系统调用啊它其实并没有真的做完，而是呢因为接收到了一个信号所以到了这个地方，于是啊它会返回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呢就是 error restart sys 啊，然后带着这个错误从系统调用中返回。那从系统调用中返回中呢就会到了 exit to user mode loop， 然后呢在这里面呢会调用 do signal 和 handle signal。那在这里面呢当发现出现错误那叫 error restart sys 这么的时候呢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是一个没有调用完的一个系统调用中返回的，那设置系统调用错误码呢是 ERNTR。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折腾这个 PT registry 了，那么通过调用 setup rt frame 来做这件事情。 frame 啊，它的类型啊是 RT single frame。frame 的意思啊是帧。我们只有在学习栈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叫做栈帧的概念。没错，这里的 frame 它就是指一个栈帧。我们啊在 get single frame 中啊会得到 PT registry 里面的 SP 变量。也就是说这个变量原来它是指向这个程序在用户态的一个暂停指针的。那然后呢在 get single frame 中呢我们会将这个 SP 去减去 size of struct RT single frame。也就是说在这个栈里面强行塞了那么一个结构。然后呢我们又在 setup RT frame 中呢把 SP 设置成了等于 frame。这就相当于强行在这个程序原来的用户栈里面插入了一个栈帧。并且最后呢将 PT Register 里面的 IP 啊，也就是说指令指针设置为用户定义的信号处理函数，就是 SA Handler。 这意味着本来我们返回的时候呢返回用户态应该接着原来那个 LAN A 那个代码呢接着进行执行的，那么现在不了，现在要开始执行 SA Handler 了。那 SA Handler 呢就是用户指定的那个信号处理函数，那么该处理的就处理。那执行完了以后呢，那按照函数栈的这个规则会弹出上一个栈帧出来，弹出的是哪一个呢？就是弹出刚才我们硬塞进去的那个 frame。 那如果啊，我们假设 S-handler 返回是成功的，那怎么回到程序原来在用户态运行的那个地方呢？玄机啊就在这个 frame 里面。要想恢复原来运行那个地方，首先啊，原来的 PT Registry 啊当然不能丢，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在 setup single context 这里面呢，我们把原来那个 PT Registry 啊保存在了这个 frame 的 UCM context 这个变量里面。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程序我们应该如何跳过去。在 setup RT frame 里面呢有一个不怎么容易引起重视的一个操作，就是呢通过 put user ex， 它会将 SA restorer 放到哪儿呢？放到 frame 的 pread code 这里面去。这个还是按照函数栈的规则来的。函数栈里面啊它包含了函数执行完以后跳回去的地址啊，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把 SA Restorer 放在这个 PReadQ 这里面去以后呢，那么当 SA Handler 执行完了以后，我们会弹出这个栈 Frame。 弹出来以后呢就会该跳到原来的地方，跳到哪儿呢？就是跳到我们指定的那个 SA Restorer 它的一个地址。这个是什么地址啊？咱们原来在 single action 介绍的时候啊没有介绍它。那么在 glibc 的 glibc single action 函数中呢，我们也没注意到它操作了这个东西。它其实会被复制成为 restored 下划线 rt。 如果啊我们回去看 libc single action 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一点。这其实啊就是指定了这个 sa handler 它执行完毕以后，它马上跳出上面那个栈帧来，那么接下来执行的函数就应该执行这个 restore 下划线 rt。 从名字哦，我们就可以看到 restore 嘛，它就是用来恢复原来程序运行的那个地方。在 glibc 里面啊，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定义，它竟然调用了一个系统调用，这个系统调用呢是 rt single return 啊。我们从下面的代码可以看出它回到内核里面去。我们呢在内核里面呢会找到这个 rt single return对应的系统调用，就是 sysrt single return。 在这里面呢我们把上次填充那个 rt single frame 拿出来，然后啊 restore single context 会将原来那个 PT registry 啊拿出来，恢复成为原来用户态的样子。然后呢从这个系统调用返回的时候，那么还是误以为它是从上次的系统调用返回的呢。至此啊整个信号处理过程呢才全部结束。那信号的发送和处理过程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这里来总结一下。那么这个过程呢非常复杂啊，你可以根据这个图里面有21个步骤，那你也可以看这个文字的21个步骤啊。那第一个就是假设啊我们有一个进程 A， 那 main 函数里面呢它的调用的是系统调用，那调完了以后呢当然就进入内核了。那么按照系统调用的这个原理，那么它会将用户态栈里面的信息啊保存在 PT Registry 啊这样一个结构里面，也即它会记住啊原来用户态运行到了 LAN A 的地方。接下来呢第三步啊就是在内核中开始执行系统调用来读取数据。第四步，当发现没什么数据可以读取的时候，那么只好进入睡眠状态，并且调用 schedule 让出 CPU。 那这就是进程调用的第一定律。第五步， 将信程的状态呢设置为 task interruptible， 也就是可中断的睡眠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有信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唤醒它的。第六步，其他的进程或者我们从 share 上去发送一个信号，这里边有四个函数可以调用啊，分别是 kill, tkill, tgkill 和 rt single kill info。 那第七步呢，这四个发送信号的函数呢在内核中啊殊途同归，都会调用 do send single info。 第八步， do send single info 啊，它会调用 send signal 给进程 A 发送一个信号，其实呢它就会找到进程 A 这个 task struct，或者呢加入信号集合成为呢不可靠信号，或者呢加入信号链表成为可靠信号。那 do send single info 呢会调用 single wake up 来试图唤醒进程 A。 那第十步，进程 A 重新进入运行状态，就是 task running 的状态，然后根据进程调度的第一定律，它一定会接着 schedule 进行运行。第十一步，那进程 A 呢被唤醒以后会检查是否有信号到来，如果说没有呢就会重新循环到一开始，尝试再次读取数据，如果呢发现还是没有数据，那么会再次进入 task interruptible， 也就是可中断的睡眠状态。第十二步，当发现有信号来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不一样了，就要返回当前正在执行这个系统调用，并返回一个错误，表示这个系统调用啊被中断了。第十三步，系统调用返回的时候呢会调用 exit to user mode loop， 这是一个处理信号的时机。第十四步，那么调用 do signal 开始处理信号。第十五步，根据信号得到信号处理函数 SA handler， 然后呢修改 PT registry 里面的用户台站的信息，让这个 PT registry 啊指向 SA handler， 同时啊会修改用户台的站，强行插入一个站帧 SA restorer，这里面保存了原来指向 LAN A 的那个 PT registry， 并且设置让 SA handler 运行完毕以后应该跳到这个 SA restorer 继续运行。第16步，返回用户态，由于啊这个 PT registry 啊里面已经设置为了 SA handler， 那么就应该返回用户态的时候呢执行这个 SA handler。 第17步， SA handler 执行完毕以后，信号处理函数呢就执行完毕了，接着呢会根据第十步啊它对用户站帧的这个修改会跳到 SA restorer 继续运行。第十八步， SA restorer 呢会调用系统调用 RT single return 再次进入内核。第十九步，在内核里面 RT single return 会恢复原来的 PT registry， 重新指向 LAN A。 第二十步，那么从 RT single return 返回用户态的时候呢还是会调用 exit to user mode loop。第21步，这次啊因为我们的 PT registry 啊已经指向 LAN A 了，于是呢它到了进程 A 里面去，会接着系统调用之后进行。然后啊当然呢这个系统调用啊返回是它被中断了，没有执行完这么一个错误。最后啊给你留一个题目，在 LinkedIn 内核里面啊信号和信号的处理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所以说 single pending 这个函数呢也是随处可见，来判断是否有信号发生，请你啊在内核代码里面找一些 single pending 出现的地方，看有什么规律。我们在后边的章节里面啊还是会经常遇到它。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